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不管你是用网络方式在地球的另外一端，还是就在北京城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我都希望你可以把白天的那些工作和学习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霍尊所演唱的《红颜劫》。 斩断情丝，心又无乱，千头梦万绪，人就无尘，拱手让江山，低眉敛红颜，祸福轮流转，世界还是缘。 正当我在办公室发愁在节目当中首先该播谁的歌的时候，我扬州台的一个朋友陈老师就在微博当中问，霍尊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家吗？他今天晚上的表演应该已经超越了一个歌手的境界吧。他把《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用一种区别于原唱的方式诠释出来，不仅是在向姚贝娜致敬，而且是让优秀的作品重新绽放出光华。他的演唱在真声和小嗓、通俗与戏曲之间自由切换，而且还做到了那么的精准，可见其功底有多么扎实。太仙，太美。首先我是转发了他的这条微博，你可以到微博当中去看一看。另外我还回复他说，在经典咏流行那档节目当中，霍尊演绎的王维的那首诗《山居秋暝》好像要更棒一点。是来自于厦门第六中学合唱团的同学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在表演这首歌的开场。我个人觉得即便是这段开场单独成曲也会吸引很多人，相当的精彩。他们和霍尊空灵婉转的天籁唱腔相互交融，真的一下子把王维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那种清新自然给表达的淋漓尽致。想继续跟你往下听。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神归还女，莲灯下渔舟，随意春芳歇，望孙子可留。Yeah. 放弃王孙子，可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来听张浩哲的这首《路太远》。 当我闭上双眼，徘徊梦和真实之间，往事一幕幕一幕幕像潮水般涌现。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恩，有些怨，东流和睡不回，悄然在午夜里梦回。当我背起行囊，走在家和异乡之间，你的一字字一句句还飘荡在耳边。那些苦，那些痛，那些伤，那些悲，只剩无限思念。冷冷的北风在吹，吹吧，让风吹吧，路太远，迎着风，迎着漫长的归途往前走。走吧，走吧，千山万水路还远，山依旧，水长流，是否你还在等候？家和异乡之间，你的一字字一句句还飘荡在耳边。那些苦，那些痛，那些伤，那些悲，只剩无限思念。冷冷的北风在吹，吹吧，吹吧，让风吹吧，让风吹吧，路太远，迎着风，迎着漫长的归途往前走。走吧，走吧，千山万水路还远，山依旧，水长流，是否你还在等候？走吧，走吧，千山万水路还远，山依旧，水长流，是否你还 还在等候。 这是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路太远》。前几天我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的教练，一个98年出生的小朋友，突然跟我说：“哥，我这两天发现有一首歌很好听，很符合贴近我的心情。”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播了这首张浩哲的《路太远》。当时我听到这样的旋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他那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个歌手？一个自带年代感的这种嗓音，而且他真的是那个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的老歌手。他最火的时候也是在2000年左右，对不对？后来仔细想想，然后再仔细听这首歌，我发现其中有这样的歌词，难怪能够贴近他的心情。当我背起行囊，走在家和异乡之间，你的一字字一句句还飘荡在耳边。听到这样的歌词，我就觉得不奇怪了，难怪这个小朋友会喜欢。他是山东人，刚刚退役，春节过完之后也是刚刚从老家来北京，听到这样的歌声怎能不会触景伤怀？别说他了，就连我这一个在外面漂了20多年的习惯漂泊、习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人，在听到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的时候，也难免会难受一下。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前两天在春节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家里看过有关于春运返程的一组新闻照片，其中有一张一下就戳到我了。爸爸妈妈坐在车里，两个小朋友扒在车窗哭得跟泪人似的。新闻标题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城里有工作但没有家。我说实话，我当时真的莫名的难受，我没有敢点进去看细节，我害怕那种情绪、那种离别的状况会感染到我。我记得我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二天也要走的这种心情。好，不能再往下说了，我们来听歌吧，张浩哲《北风》。 放开沉重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无足的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无足的眺望，我知道不能忘。 中，来匆匆去匆匆，转眼一切变成空，心已碎心已冷，为何心还会难受，情越深说着已注定不可挽回的缘分，你曾许下的承诺就当作一场梦，不要说走就走，留下全是泪和愁，让我独自来承受这样感情的伤痛，不要说走就走， 又在淡忘里想 要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40。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受东移云带影响，夜间到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持续，请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下面是川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管你是在其他城市用网络在收听节目，还是在北京开着车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都希望这个时间你可以把工作和学习上的一些烦心的事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一些听歌心得想要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记得三个王，平安的平。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齐豫所演唱的《答案》。 天上的星星像人群一般的拥挤了，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收录在齐豫经典的不能够再经典的他首张个人大碟《橄榄树》当中。李泰祥谱的曲子极美，如蓝星熠熠生辉，像清溪潺潺流淌，歌词非常简洁，简洁到令人出奇的感觉，颠过来倒过去，总共两句话：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般的疏远？每句问一个问题，前者有解，后者无解，以声声轻叹相间隔，颇有诗的味道。难怪有人说，好的作品皆提炼萃取于咱们的生活，当清愁的文字邂逅华美的音符，俨然就成了一件令人惊艳的艺术品。答案就算是再经典不过的明证吧。流行度虽说不高，但却是入耳难忘、发人深省的精品。这首歌还曾经入选齐豫精选集，而在齐豫的演唱会上也时常可以听到他唱，每次听都会被感动。孤单落寞的时候仰望星空，也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这首歌，甚至自己还会唱。每每唱也难免会感慨，古往今来，世间最遥远的距离永远只在人心，与时间空间又何干呢？来听牛奶咖啡所演唱的《星星》。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在孤单的旅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这是来自于牛奶咖啡所演唱的《星星》，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那部电影里的妈妈告诉孩子说，妈妈死了之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你要是想妈妈的话就看星星。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鲁冰花》。 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它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掌握繁华，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不死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地唱。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天马行空的分享音乐。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 是出自于吉米的漫画集《微笑的鱼》的主题曲，古浩所演唱的《微笑的鱼》。 我曾去过一个地方，却不曾从那个地方回来，因为我知道应该一路往上爬，坠落只是我的想象。 作品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部作品《微笑的鱼》的同名主题歌，我个人觉得那是一本比较具有哲理的漫画。书里那个捧着鱼缸要把鱼儿送回大海的中年男子，对，就是他。寂寞的男人看到一条鱼对他微笑，梦里呢他就真的随着那条微笑的鱼漫游于城市，悟到于树林，最后跃入大海，自由自在的游啊游，忽然咣当一声撞到了透明的玻璃，然后他惊讶的就发现自己原来也不过是一个被囚禁在大鱼缸的小鱼。他渴望自由，渴望获得自由之后的那份快乐，这就是那个漫画当中的哲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男子养了一条鱼，最终他要把它放回大海。哈，如果你想要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你稍微轻松一点的话，你也不妨找一些卡通片去看一看。哎，看的时候不动脑子你会觉得很轻松，但是等到影片结束 你长吸一口气，你会发现其实有意无意之间，这些大师还是会透过他的作品告诉你一些大道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累，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像另外一种清流注入你的血液，让你一下子豁然开朗。好，自己去感受吧。我们来听歌，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地追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 想你。 杨颂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三秒，当然也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最后归结说，一个转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总是不停地游来游去，不停地开始着重新的开始，在水上上演着他们新鲜而有趣的生活。有一段时间，这种说法真的在很多文艺青年当中很流行，他们特别喜欢用鱼的记忆来做文章，当时感觉真的很美，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可是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这些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一条鱼的生活那种姿态我真的不要，因为没有回忆，没有过去的人生应该是不完整的吧。那我就在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听歌，说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应该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对不对？但愿明天这个时间你还可以跟我一起来边走边听。节目最后为你挑选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老狼所演唱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地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心口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地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